做的朗诵会。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瓶啤羊肉菜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5858-5858-58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今天我们请您欣赏几段交响京剧音乐和唱段，这些选段选自京剧交响音乐会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。今天的上半段呢，请您欣赏交响京剧沙家浜的几个片段。沙家浜讲的是抗战时期江南新四军浴血抗战，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领18名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，所谓的忠义救国军和日寇勾连，妄图对伤病员下手。茶馆老板阿庆嫂是中共地下党员，依靠沙奶奶为代表的当地群众费尽心力掩护伤病员，经过了曲折的抗争过程，最后新四军消灭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敌对势力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沙家浜当中军民鱼水情和受祭当中的精彩唱段。指挥胡永岩，鼓师封谦、杨广同，琴师王福龙、左旭，交响乐伴奏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，合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。先请您欣赏的是军民鱼水情，京剧名家谭孝曾饰演郭建光，赵宝秀饰演沙奶奶。 产品中劳动人民双手画出了英雄江南战斗扶上一战场， 指导员，听说你们要走啊？ 是啊，一木同志伤已经好了，我们要找部队去啊。 找部队去 啊？ 那哪儿成啊？同志们上的挂了花，杀家方就是你，们的家乡亲们若有怠慢处，说出来我就去批评他。 大奶奶，我给您提个意见呢。 给我提意见？ 啊 好啊，提吧。 好吧，大奶奶您听着，那一天同志们把话拉，打一起议论你杀妈妈， 都说什么来着？ 七嘴八舌不停口， 哦，意见还不少呢。 一个个人从不知把你夸， 我可没做什么事情啊。 你带同志亲入一家，进行条例跟不差，从不将起不停手，一日三餐有余下。同志们说是这样长期来种下，只怕是鞋宽鞋胖路也走不动，山也不能爬，怎能上战场打一仗？ 哟，你瞧他说的， 来等同志们张 在我家，要你们一日三餐九碗饭，一觉睡到日西下。只想着遥远朋友扎，一个个像座黑铁塔，到那时身强力壮夸张马， 日沉江南把地上消灭汉奸，清匪把打得那日本强盗回老家，等到那云开日出，家家都把红旗挂，再来探望你的革命的老爸爸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名家谭孝曾、赵宝秀演唱的京剧《沙家浜》选段，下面再请您听受祭一场的唱段，京剧名家王蓉蓉饰演阿青嫂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蓉蓉演唱的《沙家浜受祭》选段，下面再请您听合唱《胜利》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交响京剧《沙家浜》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担任合唱，交响乐伴奏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。上半时段的戏迷乐先请您听到这儿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，欢迎您继续回来，我们接着欣赏交响京剧音乐会的选段。 条都与爱心连， 礼让行，人不强行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。 斑马线，文明线，条条都与幸福连， 从容初心不闯荡，遵守秩序大路朝天。 你在北京 在北京，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。你在北京，让出文明，幸福绽放整张笑脸。 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梦想路上携手同行。